金瓜银豆。从前，铁桂山下住着一位老爷爷和老婆婆，他们俩开了一块田，种瓜、种豆，又种菜，过着苦日子。有一年，好久好久不下雨，田里的种子不发芽，菜苗不出土，老爷爷和老婆婆直发愁。一天，他们发现田里长出两颗芽芽，一颗芽芽粉红，一颗芽芽翠绿，他们可高兴了，连忙给这两颗芽芽松土除草，还从很远的地方挑水来浇。这两颗芽芽一天一天长高了，红芽芽长了长长的蔓，生绿叶，开黄花，黄花落了，结了一个大金瓜。绿芽芽长了长长的藤，藤爬上南墙，开的什么花？粉红花。结的什么果？银豆角。豆角有多长？只有一个，像弯弯的月牙。三月出芽，四月生叶，五月开花，六月结果，七月八月，瓜熟了，豆角饱了。老爷爷老婆婆去到菜园里，一个去捡金瓜，一个去采银豆。老爷爷还没有动手摘，金瓜就自己落地了，瓜一分两半，蹦出一个胖娃娃。老婆婆还没有动手采，银豆角就自己掉了下来，裂开个口，跳出一个小姑娘。 爸爸妈妈，妈妈爸爸， 胖娃娃和小姑娘一起叫着老爷爷和老婆婆。老爷爷和老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老两口给自己的儿女取了名，胖娃娃叫金瓜，小姑娘叫银豆。金瓜和银豆帮老爷爷老奶奶种菜呀，打柴呀，担水呀，烧饭呀，一家人过得欢欢乐乐。有一年，金瓜种的菜园里结了个大冬瓜，三个人都抱不住它。银豆养了一群鸡，孵了只大公鸡，羽毛像美丽的彩霞，脚爪像一双铁钩，鸡冠像一朵大红花。铁桂山下有个理财主，一天，他骑驴路过菜园子，猛看见这美丽的花果树木，一心想霸占。他说：“ 这是我的地，谁在这里种菜？” 狗腿子一打听，把老爷爷老婆婆叫了来。理财主指着老爷爷的鼻子说：“ 这山是李家的山，这地是李家的地，你们在我土地上种菜栽树，为什么不交粮食？” 老爷爷老婆婆一听可气炸了， 这山原是个荒山，这地原是个石头滩，我们辛苦了40年才开下这一片花果菜园。 理财主端起算盘，噼里啪啦一拨，说：“ 限你们在3天里交清黄金白银各10两，交不出把你们一家赶出门。” 金瓜银豆回家来，听说理财主这么欺负人，心里很气愤，说：“ 爸爸妈妈不用愁，人人都说铁桂山里金银多，咱们有一双手，一定能找到黄金白银。” 他们来到铁桂山，掘头挖，铁锨铲，手心里打起血泡，脸上流着热汗，却找不见一点金和银。就在这时候，忽然从天空中飞来一只大鸟，用爪子抓住山头，轰隆一声，把一座铁桂山悬空提起几丈高。接着又咕咚咚一阵响，从远处滚来一块大石头，稳稳地支在山底下。呀，这山底下黄灿灿的是金， 白花花的是银，把人的眼睛都照花了。金瓜捡了一块金子，银豆拾了两块银子，兄妹俩刚从山底下跑出来，忽见那块芝山石咕噜噜噜直滚到金瓜面前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金瓜亲自种下的那个大冬瓜。接着那抓山大鸟稳稳地放下铁桂山，扑啦啦飞下来，直飞到银豆身边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银豆喂的那只大红公鸡。第三天，李财主来了，老爷爷老婆婆拿出一块金两块银，称一称，黄金十两，白银十两，不多不少，刚刚正好。李财主一见那金灿灿白花花的金银，眼睛都红了，就问， 你这金银是哪儿来的？ 老爷爷老婆婆是老实人，便把实话一五一十对他说了。李财主带着狗腿子把大冬瓜和红公鸡都抢走了。他们来到铁桂山，放出红公鸡，抓起铁桂山，抛出大冬瓜，支在山底下。啊，他们瞪着眼睛，流着口水，想抢走金子，又舍不得银子，想把成堆的金子银子都搬回家去。就在这时，金瓜银豆来了。金瓜说， 冬瓜冬瓜快回来快回来，别让贪心鬼发财。 芝山冬瓜一听是小主人的声音，咕噜噜噜地滚了回来。银豆说， 雄鸡雄鸡，把山丢下，把山丢下，快快压死他们。 抓山公鸡听见小主人的呼唤，呼啦啦啦飞回来。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天响，铁桂山从半空中落下来，把那伙坏蛋全压在山底下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